这怎么算命算哪儿了？ 我贫道还有一言是不能不说呀！ 滚，快滚！你要再说，本县就要将你乱棍赶出。 常言道，算命不留情，不管什么话，你都听他说完了吗？ 老爷，万一皇上实在为难，事出无奈，命你去做，你也不从命吗？ 呸！当今圣上英明天纵，怎么会要臣下干此欺天媚地的勾当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，竟敢拿皇上吓唬本官？ 你的吉凶祸福全在贫道一句话，你说我是何人？ 哼，你不过是个江湖骗子。 大胆！朕是当今天子。 好你个骗子，竟敢冒充天子！ 哎呦，这老爷别打人了，让他走不就是了吗？ 你敢打朕了？你 还敢朕朕的？我打你个朕！ 哎呦呦！ 老爷别打了！老爷真的急了，你还不赶快跑？ 这来人呐！ 哎，皇上。哎呀，皇上，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 皇上， 真是皇上！ 皇上， 把这个梅道九给我绑了，押走！ 老爷， 走！ 老爷， 押走！ 王玄龄， 皇上有何旨意？ 朕还有什么旨意呀、啊？只是提醒你别忘了那200只天鹅。 皇上放心，天鹅就在前院库房中，臣亲自去抄检。 众贵宾，众爱卿，朕以为金玉满堂不足炫耀，为国富民丰，方显我大唐太平盛世之景象。今设此天鹅宴，普天同庆，君臣尽欢，并特邀各国贵宾共同品尝这珍奇美味。众贵宾，众爱卿，请。 皇上请。 众爱卿，这天鹅肉的味道可好啊？ 美味 可好。 鲜嫩非常啊、 皇上，这天鹅肉胜过燕窝鱼翅，不让豹胆熊掌啊。 天鹅盛宴，举世无双啊。 贞观之初，求贤若渴，从谏如流。近年来，陛下骄奢之情日增，任情好恶，阻塞言路， 致 使阿谀之风甚盛。 快点啊！ 而君子则只求免祸而不能尽力，此其谏不可终者。 您听， 六也。 哦。 贞观之初， 皇上背诵的就是魏征临终前所上的“实践不可终书”。 方大人，昨晚天鹅宴一散，皇上就把自己关在禁室中，已经一夜了，就这么不停地背诵，我叫门也叫不开。 皇上，开门呐！皇上，方大人来了。 皇上，老臣求见。 我见。 皇上，不能这样啊，龙体要紧。 滚。 皇上，老臣有一言要向皇上启奏，就跪在这里等着皇上开门呐。臣叩见皇上。 你有什么话？ 臣知道，虽然天鹅宴办成了，大唐的面子保住了，但是皇上却心里堵个疙瘩呀。臣劝皇上